Manusia di jiwa tanpamu hidupku tak bermakna. 多么实在的感觉 望着你的脸， 这一刻 我到了被人遗忘的永远。 pertemuan yang tanpa diduga， 像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线。 Satu kita mewarnai hidup bersama. Tanpamu hilanglah nadi kita berdua. Menderita tiada haluan. 我在我心里最动听的 melody。 在的感觉，望着你的脸，这一刻，我到了被人遗忘的永远。 pertemuan yang tanpa diduga， 像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线。 Kita mewarnai hidup bersama. Tanpamu hilanglah nadi kita berdua. Menderita tiada haluan. 我在我心里最动听的 melody。 在我心里 最动听的 melody。